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3，空气质量二级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今天香山公园推出革命纪念地旧址深度游；广东将研究深圳京港珠澳大桥至珠海澳门通道；日本公布阿斯利康新冠疫苗不良反应调查结果。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香山公园推出了革命纪念地旧址深度游。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香山公园每天接待30组家庭，游览革命纪念地旧址，诵读主席诗词，品尝红色经典套餐。这是香山公园在国庆节期间第一次推出通过线上招募、线下参与的红色文化游活动。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自2019年9月对外开放以来，接待市民游客超过400万人次。深圳和珠海澳门可以通过港珠澳大桥进行互通，这一构想有望成为现实。近日，广东省政府官网全文发布了广东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四五”发展规划，其中明确表示，广东将研究深圳京港珠澳大桥至珠海澳门通道，更好发挥港珠澳大桥的作用。珠江东西两岸连通问题一直是广东的痛点，既有的过江通道无法满足跨珠江口日益增长的客运货运需求。对此，规划做出了针对性布局，提出了新的解题之法。规划显示，为加强与港澳的交通衔接，广东将研究深圳京港珠澳大桥至珠海澳门的通道，更好发挥港珠澳大桥作用。这意味着珠海有望再添对接深圳的新通道。近日，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对十月份及国庆期间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分析研判。具体分析，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分析认为，国庆假日期间需关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台风等灾害风险。受秋季阴雨影响，部分江河正在经历秋汛，华西、华北南部等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北方多地洪涝、风暴灾害风险较高，湖北西部、重庆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和北部等地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华北、华南等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国庆假日后期可能有一个台风影响我国华南沿海及南海。2到4号，北方地区有一次冷空气过程，需防范大风降温对交通出行、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南北多地存在地质灾害风险，预计十月份，山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东部等地局部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上述部分地区前期降水偏多，土壤含水量已饱和，需做好防范应对准备。 国庆档期的众多电影正在上映，掀起了一波观影热潮。目前，《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两部电影占据排片和票房的绝对优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先来关注一下数据方面，根据猫眼专业版，电影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含预售已经达到了17.37亿元。那么虽然国庆档期内的新片数量不少，但是呢分层很明显。头部影片《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这两部影片从9月30号公映以来就是一路领跑。那么其中呢，在今天《长津湖》排片占比45.9%，上映4天票房已经超过11.9亿元。《我和我的父辈》排片占比30%，票房是4.7亿多元。而目前电影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含预售第三位的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只有1950多万元，票房第四位的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票房有1920多万元。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影片长津湖，那么在国庆节当天是打破了国庆档单日票房的记录，更是接连刷新了超过10项的票房记录。